在心上，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唱一唱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杨明学是台湾一位出色的作词人，可惜因为疾病英年早逝。他去世那一年仅仅只有24岁。据说当年王菲拿到玄牧的 demo 的时候表示歌很好，但是太甜，有点不太适合自己。后来又找杨明学重新填词，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。而在当时，杨明学已经得了绝症。没过多久，杨明学过世，他的女朋友在网上留言说，玄牧的 MV 是我们永远的纪念。 王子骑白马，月亮不见了，还有没有你总是追着一把，有多傻，小时候的记忆。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教我折飞机的他，好吗？折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，陪我们长大。折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是永不忘的呀，纸飞机快飞吧，抛开烦恼自由解答，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，保留着牵挂，属于我们的童话，属于我。 刚才听到的歌曲叫做《纸飞机》。我们今天的前两首歌都是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，一位是王菲，另外一位是林忆莲。无论是旋转木马还是纸飞机，可能都可以让我们很轻易的就想起童年。刚这首歌也是由林忆莲自己来作曲的， 曲风相当的淡雅，很容易让人跟着哼唱起来。林忆莲说，这首歌让自己想起童年，是她和新加坡的新生代的音乐人黄韵仁，在一个下雨天里面，坐在一个录音室里面，一起哼出来的歌，当中还录下了林忆莲女儿的声音。既然我们说到今天所有的歌都跟童话有关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也是我们小时候曾经收到过的礼物，它叫做《半岛铁盒》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香港买的书，一本名叫《半岛铁盒》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脱落光看见它修了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。 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

人人大牌。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我们继续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几乎所有的歌都能够令我们想到童年，或者能够记起童年的影子。接下来要听到一个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天真和童真童趣的歌手的作品，他的名字叫做阿牛，相信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他。他的身上有一种质朴的、天真的，可是又让我们相信的力量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》。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艳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长流的往昔。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这首歌叫做《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》，果然歌如其人，或者说歌如其名，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歌声里面有很多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声音，这是来自于伍思凯在2009年的创作，同时呢，这首歌也是一部同名儿童贺岁电影的插曲，所以用来献给童年这个主题是再合适也不过了。浅蓝深蓝，伍思凯。 La la la.

是一只吃喝可乐的猫。